圣诞节前夜，蛤蟆烧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菜，把圣诞树打扮好了，在等他的好朋友青蛙。 唉，青蛙怎么还没来？ 蛤蟆看看钟， 钟上的针一动也不动。哦，他这才想起来钟已经坏了。 蛤蟆开了门，望着外面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还是不见青蛙。 蛤蟆说：哎，等得我真心急。 青蛙会不会碰到了可怕的事情啊？会不会跌进一个深深的窟窿里出不来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永远见不到他了。 蛤蟆等啊等啊， 第二次开门，还是不见青蛙。 他说：青蛙会不会在树林里迷路了？ 他会不会是着凉淋湿了？ 他又饿坏的，他会不会被大野兽抓住，给大野兽的尖牙齿吃掉啊？ 说着说着，蛤蟆哭起来了。 我的好朋友，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过圣诞节了。 可是光哭有什么用呢？蛤蟆擦了擦眼泪，在地窖里找了一根长长的绳子，说： 我得去用它把青蛙从窟窿里救出来。 他又在阁楼里找到一盏提灯，说： 青蛙看见灯光就能走出树林了。 蛤蟆又在厨房里找到一只长柄的平底锅，说： 我要用它来打那只大野兽，我要把它的尖牙齿全部都打下来。 癞蛤蟆拿着绳子、提灯、平底锅，大声地喊着： 青蛙，青蛙，你不要急，我来帮助你了。 蛤蟆刚跑出屋子，青蛙就在面前。 青蛙说：嘿，蛤蟆你好，我来迟了，嘿嘿，很抱歉，我是在给你准备礼物。 蛤蟆问：你没有跌进深深的窟窿里啊？ 青蛙说：没有啊。 蛤蟆又问： 那你没有在树林里迷路啊？ 青蛙说： 没有啊。 蛤蟆又问：你没有被一只大野兽吃掉啊？ 青蛙笑了起来，说：嘿嘿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 蛤蟆一听也笑了起来， 嘿嘿，跟你一块儿过圣诞节真愉快。 蛤蟆打开了青蛙的礼物，是一只美丽的新台钟。 两个好朋友坐在火炉旁边，钟上的针转到了欢乐的圣诞节前夜。Thank you.